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不畏浮云遮望眼，最优化方法。从本质上讲，人工智能的目标就是最优化，在复杂环境与多体交互中做出最优决策。几乎所有的人工智能问题最后都会归结为一个优化问题的求解，因而最优化理论同样是人工智能必备的基础知识。最优化理论研究的问题是判定给定目标函数的最大值或者最小值是否存在，并找到令目标函数取到最大值或者最小值的数值。如果把给定的目标函数看成连绵的山脉，最优化的过程就是判断顶峰的位置，并找到到达顶峰路径的过程。要实现最小化或最大化的函数被称为目标函数，也叫做评价函数。大多数最优化问题都可以通过使目标函数 fx 最小化解决，最大化问题呢则可以通过最小化负的 fx 来实现。实际的最优化算法既可能找到目标函数的全局最小值，也可能找到目标函数的局部最小值。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全局最小值它比定义域内所有其他点的函数值都小，而局部最小值呢只是比所有临近点的函数值都小。理想情况下，最优化算法的目标是找到全局最小值，但找到全局最优解意味着在全局范围内执行搜索。如果说全局最小值对应着山脉中最高的顶峰，那找到这个顶峰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之上，将所有的山峰尽收眼底，然后在其中找到最高的那一座。可遗憾的是，目前使用的最优化算法都不具备这样的上帝视角，他们都是站在山脚下一步一个脚印地寻找着附近的高峰，但受视野的限制，找到的峰值很可能只是方圆十里之内的顶峰，也就是局部最小值。当目标函数的输入参数较多，解空间较大时，绝大多数实用算法都不能满足全局搜索对计算复杂度的要求，因而只能求出局部最小值。但在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的应用场景下，只要目标函数的取值足够小，就可以把这个值当成全局最小值来使用，作为对性能和复杂度的折中。根据约束条件的不同，最优化问题可以分为无约束优化和约束优化两类。无约束优化指的是对自变量 x 的取值没有限制，约束优化呢，则是把 x 的取值限制在特定的集合之内，也就是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典型的一类约束优化问题就是线性规划问题。线性规划解决的是在有限的成本约束之下取得最大的收益。通常呢，约束优化问题会比无约束优化问题更加复杂，但通过拉格朗日乘子的引入，就可以将含有 n 个变量和 k 个约束条件的约束优化问题转化为含有 n 加 k 个变量的无约束优化问题。拉格朗日函数最简单的形式是这样的， lxy lambda 等于 fxy 加上 lambda phi xy。 在这个式子中呢， fxy 是目标函数， phi xy 是约束条件， lambda 则是拉格朗日乘数。从数学意义上讲，由原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共同构成的拉格朗日函数和原目标函数具有共同的最优点集和共同的最优目标函数值，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最优解的不变性。求解无约束优化问题呢，最常用的方法是梯度下降法。直观地说，梯度下降法就是沿着目标函数值下降最快的方向来寻找最小值，就像爬山时要沿着坡度最陡的路径来寻找山顶一样。在数学上，梯度的方向是目标函数导数的反方向，当函数 fx 的输入为向量时，目标函数的图像就变成了高维空间上的曲面，这时的梯度就是垂直于曲面等高线并指向高度增加方向的向量，因而携带了高维空间中关于方向的信息。而要让目标函数以最快的速度下降，就需要让自变量在负梯度的方向上移动。这个结论翻译成数学语言呢，就是多元函数沿其负梯度方向下降最快，这也成为梯度下降法的理论依据。在梯度下降算法中，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步长，也就是每次更新 fx 时 x 的变化值。较小的步长会导致收敛过程较慢，而当 fx 接近最小值点时，步长太大反而会导致一步迈过最小值点，正所谓过犹不及。因此在梯度下降法中，步长选择的整体规律是逐渐变小的。这种方式呢，也符合我们的认识规律。比如我们在校对仪器的时候，不都是先进行粗调，再来做微调吗？上面我讲的这些都是针对单个样本的梯度下降法。 当我们有多个可用的训练样本时，使用训练样本的方式就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批处理模式，也就是计算出在每个样本上目标函数的梯度，再将不同样本的梯度进行求和，求和的结果作为本次更新中目标函数的梯度。在批处理模式中，每次更新都要便利训练集中的所有样本，因而它的运算量是比较大的。另一种模式叫做随机梯度下降法。在这种方法中呢，每次更新时只使用一个样本，下一次更新再使用另外一个样本。在迭代的更新过程中呢，实现对所有样本的便利。事实表明，当训练集的规模较大时，随机梯度下降法的性能反而更好。梯度下降法只用到了目标函数的一阶导数，而并没有使用二阶导数。一阶导数描述的是目标函数如何随输入的变化而变化，而二阶导数描述的则是一阶导数如何随输入的变化而变化，提供的是关于目标函数曲率的信息。曲率影响的是目标函数的下降速度，当曲率为正时，目标函数会比梯度下降法的预期下降得更慢，那么反过来当曲率为负时，目标函数则会比梯度下降法的预期下降得更快。梯度下降法本身不能利用二阶导数包含的曲率信息，只能利用目标函数的局部性质，因而难免局限在盲目的搜索中。已知目标函数可能在多个方向上都具有增加的导数，那就意味着下降的梯度具有多种选择。显然，不同的选择效果是不一样的。但遗憾的是，梯度下降法无法获知关于导数的变化信息，因而也就不知道应该探索导数长期为负的方向。由于不具备观察目标函数的全局视角，在使用中，梯度下降法就难免走一些弯路，导致它收敛的速度变慢。而二阶导数所包含的全局信息恰能够为梯度下降的方向提供指导，进而获得更优的收敛性。如果将二阶导数引入优化过程，得到的典型方法就是牛顿法。在牛顿法中，目标函数首先被泰勒展开，写成二阶近似的形式。这里我提示一下，相比之下呢，梯度下降法就只保留了目标函数的一阶近似。那我们再回到牛顿法，写成二阶近似的形式后，再对二阶近似后的目标函数求导，并令导数等于零，得到的向量表示的就是下降最快的方向。相比于梯度下降法呢，牛顿法它的收敛速度是更快的。不管是利用一阶导数的梯度下降法，还是利用二阶导数的牛顿法，他们寻找最小值点的基本思想都是先确定方向，再确定步长，因而就被统称为线性搜索方法。还有一类算法，它寻找最小值点的基本思路是先确定步长，以步长为参数划定一个区域，然后再在这个区域内寻找最快下降的方向。这类算法就被称为质训域方法。具体来说，质训域算法运行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设定一个质训域半径 S， 并在以当前点为中心，以 S 为半径的封闭球形区域作为这个质训域。在质训域内呢，寻找目标函数的二次近似模型的最优点，最优点和当前点之间的距离就是计算出来的备选位移。在这个备选位移上，如果目标函数的二次近似产生了充分的下降，就将当前点移动到计算出的最优点，然后继续按照这样的规则迭代计算下去，并可以适当的增加 S。 如果目标函数的近似下降不够理想的话，就说明步子跨得太大，需要缩小 S 并计算出新的备选位移，直到满足终止条件为止。除了上面我讲的这些算法之外，还有一类被称为启发式算法的最优化方法。启发式算法的灵感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诞生的仿生学，它将生物进化等自然现象的机理应用到对现实世界复杂问题的优化当中，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效果。相对于传统的基于数学理论的最优化方法，启发式算法多少有些返璞归真。启发式算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大自然中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并在算法的实践中添加了选择和突变这样的经验因素。事实上呢，搜索越多并不意味着智能越高，而智能高的表现恰恰是能够善用启发式的策略，不用经过大量搜索也能够解决问题。启发式算法的实例包括模拟生物进化规律的遗传算法、 模拟统计物理中固体结晶过程的模拟退火算法，模拟低等生物产生集群智能的蚁群算法等等。那么需要提到的是，当下炙手可热的神经网络实际上也是一类启发式算法，它模拟的则是大脑中神经元竞争和协作的机制。关于各类启发式算法的论著很多，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阅不同算法的原理以及它们的实现。今天我就不做更多的介绍。今天我和你分享了人工智能必备的最优化方法基础，着重解释抽象概念，并没有涉及太多具体的数学公式。让我来总结一下今天内容的要点。第一，通常情况下，最优化问题是在无约束情况下求解给定目标函数的最小值。第二，在线性搜索当中，确定寻找最小值时的搜索方向需要使用目标函数的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第三，质询域算法的思想是先确定搜索步长，再确定搜索方向。第四，以人工神经网络为代表的启发式算法是另一类重要的优化方法。在最优化问题中，基于数学定理的搜索式算法和基于仿生学原理的启发式算法，哪一种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呢？